第39集， 他还以为亮美雨辰十天，这只大猫就会变乖，结果不仅没有变乖，还故意给他找气受。如果美雨辰真的是他养的猫，那他一定要带他去绝育。白思君看向美雨辰，面无表情。 搞什么？ 美雨辰的眼神飘向别处，没有太多表情。 没改。为什么没改？不想改。 不想改稿，却有闲心找野男人来气他。白思君心里的火都快窜到脑子了，他下意识地觉得，梅雨琛的那双手即使没有在键盘上跳跃，那也应该是耍赖地抱着他，然而刚才却搂着别的男人的肩，他简直越想越气。活这么大，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生气过。他冷冷地看着梅雨琛，说着气话： 你那双手还不如砍了算了，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。 这狠话实在不像白思君的风格，话音刚落，他就有些后悔，觉得把话说得太重了。但现在这情况，他又不好拉下脸来示弱。梅雨琛垂着眼眸沉默了一阵，接着突然起身朝厨房走去。白思君一愣，赶紧跟上他的步伐。 你干嘛？你干嘛？ 梅雨琛没有理白思君，他走进厨房，从立式刀具架上抽出一把菜刀，接着做事就要朝自己的左手砍去。白思君吓得心脏差点停止跳动，他连忙从梅雨琛手里夺过菜刀，扔到不远处的水槽里，对梅雨琛大吼： 你疯了！ 梅雨琛身子靠在大理石台面上没有动，肩膀无力地耷拉着，眼下满是浓浓的黑眼圈。直到这时，白思君才发现，短短几天不见，梅雨琛竟然瘦了，几乎又瘦回了几个月前他们刚见面时的样子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白思君心里难受得紧，他实在不愿意见到梅雨琛这个样子，态度软下来。 你怎么回事？是我逼得太紧了吗？ 梅雨琛自嘲似的笑了一声。靠着橱柜一点点下滑，最后坐到地砖上，脑袋埋进自己双手手掌中。 白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你，我连个恋爱小说都写不出来，我该怎么办？ 白思君彻底愣住了，他不是没见过梅雨辰无助的样子，但的确没想到，原来梅雨辰已经绝望到了这个地步。他突然意识到，梅雨辰在成为其他读者的梅雨辰之前，就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梅雨辰。他为什么要让梅雨辰这么难过啊？明明梅雨辰难过，他也不好受。这只大猫找人来气他，无非是因为写不出来稿子罢了。白思君蹲下身，半跪在梅雨辰身边，圈着他的肩膀安慰道： 那就不写了，我不逼你写了，我可以不写吗？ 梅雨辰抬起头来，眼里布满了血丝。 你是不是对我好失望？白，我不想让你失望。 白思君的喉结滑动了一下，他受不了梅雨辰这个样子。他把梅雨辰拥进怀里，按着他的后颈。 没有。我说你写不出来会对你失望，都是骗你的。 梅雨辰把脑袋埋在白思君的肩窝，伸手环住白思君的腰。 那你说你不喜欢我也是骗你的。我就是个大骗子。 话一说出口，白思君就知道自己是真的没救了。他最初还希望时间的洪流 能把那异样的感情给冲淡，但事实是他根本没办法压抑对梅雨琛的喜欢。他以为自己没有弯得那么彻底，完全可以淡然处之。然而当他看到梅雨琛和别人那么亲密时，他简直妒忌得快要疯掉了，以至于口不择言说出那么伤人的话。环在腰上的手倏地加重了力道。梅雨琛抬起头来看着白思俊， 不准再丢下我了。好， 就这样吧，只要梅雨琛开心就好，不写书又如何呢？白思君出神地拍了拍梅雨琛的后背，这时他突然感觉有温热的呼气喷在下巴上，他微微低下头去，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两片柔软的嘴唇就附上了他的。白思君愣在原地，不知该如何回应，而下一秒梅雨琛的舌头就撬开了他的牙关，钻进了他的口腔之中。 梅雨琛， 白思君忍不住把梅雨琛推开，脸颊有些发红。如果非要画个界限的话，白思君还是偏保守的一方。他虽然有过两任女朋友，但都还停留在牵手的阶段。他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他家这只大猫好像有点色，以他现有的经验，似乎完全不是他的对手。 哎， 梅雨琛委屈兮兮地看着白思君， 为什么不让我亲？ 白思君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，眼神看向别处。 哎，为什么不让我亲？ 不是亲到了吗？ 不够，完全不够。 没， 你睡着的时候我亲过无数次了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亲不够。 听到这话，白思君立马愣住。睡觉时偷亲过无数次？他回过神来，沉下脸。 你还好意思说？ 他突然想到，为什么他会着迷似的喜欢上梅雨琛，很可能是这人在他睡着的时候偷偷给他下的蛊。梅雨琛从地上蹭起来，改为和白思君一样半跪。他没有理会白思君责怪的话，执着地向前凑过来，而白思君则是用手掌撑住他的额头，秋后算账似的问道： 刚才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？ 梅雨琛愣了一下，接着又坐回地砖上，双手环抱住膝盖，垂着眼眸，完全不看白思君。白思君微眯起双眼，语气冰冷地说道： 你亲了别的男人之后就过来亲我？ 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 梅雨琛连忙抬头解释，好像生怕被误会似的。 我知道你这时候会过来，我算好了时间。 所以你还算好时间专门来气我？ 白， 梅雨琛又拿出了他的杀手锏，撒娇。他悄悄伸出手，讨好似的拉住白思君的手腕。 我不想气你的，但是我拿不出稿子，比起让你生气，我更不想你对我失望。 白思君叹了口气，顿时也没了脾气。他反握住梅雨琛的手，把他拉起来。 以后不准这样气我。 梅雨琛弯着眼角笑了笑，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： 你吃醋了？ 白思君皱了皱眉，他不喜欢这种被看穿的感觉，于是转身朝客厅走去，下意识的否定： 没有。 梅雨琛轻笑了一声，从背后把白思君拥了个满怀，凑到他耳边 勾魂似的。 就是吃醋了。